法猜出你未见在我臂弯上的忧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总在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心好空。半个我闷了好久，爱将我的心从弄个洞，结果在回忆里游。 杯子里有半瓶酒，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。人啊，难免会有脆弱，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做梦。 伤心